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，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？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。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，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 嘅成分啦。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，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。 第二種就是洋葱素了。根據醫學研究報告顯示，洋葱含了一種名為 quercetin 的成分，能夠令到癌變的細胞無法泵出乳酸，最終自作自受而被酸死。 咁第三種咧就係粟米芯素啦，癌細胞咧獨有一種酵素名為中端酶嘅，能夠不斷自我修復，避免老化。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種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質啦，係能夠有效抑制呢個中端酶，加速佢嘅衰老過程，同埋加快呢個癌細胞滅亡嘅。 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哇！你睇个莲子融喺佢面口，因为咧提早录噶啦，因为咧今日出咧就系圣诞节平安夜嚟噶，咁啊放翻两日假，好开心。讲讲啦，系上次嗰两度咧系一个引言嚟嘅啫，其实嗰两单嘢都讲过嘅，咁啊重新再嚟，因为咧就真系讲我眼见嘅黄色事业啦，咁啊联欢啦，先讲圣诞节先。以前大陆咧系冇圣诞节嘅，吓卡拉 OK 又好，揼骨又好，乜嘢都系冇圣诞节嘅。我九几年翻大陆嘅时候系冇圣诞节嘅，系唔兴。成个圣诞节唔系鬼佬传入中国大陆，系香港人传入中国大陆，呢个先就系事实。卡拉 OK 啦，尤其嗰阵时嘅卡拉 OK 啦，去到咁啊嚟啦。咁咧，我哋都眼见，即系眼见。咁啊，讲一讲啦，即系九十年代开始翻去啦，圣诞节咁啊，第一年好开心喺肇庆过啦。咁啊，肇庆咧嗰啲细场咧，基本上咧都唔知圣诞节系乜嘢，即系卡拉 OK 啊，卡拉 OK 夜总会啦。咁而深圳啲大场，就當然有啦，因為香港人好影響大陸嘅消費。嗰陣時話，如果香港人如果唔翻深圳消費咧，深圳嘅經濟死咗一半，係咁誇張啊！當年啊，嚇啲人上去做嗰個叫咩啊？做呢個窗簾啊、東門啊、幫襯牙醫啊、賣嘢啊、羅湖商業城啊，所有揼骨啊，嚇！咁我就咁讲啦，先讲卡拉 OK 先。咁啊，100蚊135，我去嘅时候135，点为135咧？100蚊小费，咁啊吓嚟到。而当时咧冇话大场啊，又要着晚礼服啊，又要低胸衫啊，冇比较土啲啦。嚟坐台嘅咁啊，各色其色，自己着翻自己啲衫都有啦。着甚至咧系着 T 恤牛仔裤，系嘛？唔系话身材一览无遗嗰种。咁啊，行入嚟越偏远嘅地方就越土啊！我见嗰个女仔直头系着西装褛，你话大唔大镬啊？咁啊，当然啦，做中港车司机做大陆生意，你基本上你嘅所有嘅嘢嘅活動就喺卡拉 OK 裏面咯，夜晚應酬，尤其有香港人，甚至同大陸人傾嘢，啊，你都會喺卡拉 OK 裏面嘅。點樣解啊？好簡單啫，因為咧嗰陣時咧，大陸好多人啊係消費唔起嘅，去一個卡拉 OK， 譬如好似就讲肇庆啦，即系偏远啲啦，我最熟噶啦，128蚊一间细房，包一个果盘，连埋饮嘢。如果净系你加条女，基本上 就是连埋小食都是128蚊最低消费。因为当时的肇庆是10蚊支啤酒，是大支装。蓝带坚。你说你怎么喝，怎样计算。所以呢好多人呢傾嘢又好啦，有冇女到呢，甚至卡拉 OK， 你虽然话有女叫到啦，但係好多嘅普通人打工嘅，做写字楼嘅，做工厂嘅，做销售嘅，夜晚呢只要有老细俾钱，呢啲嘅女仔都会，即係普通人啦，男友女友啦，都会去呢啲地方消费，只不过係唔会有即係叫女仔啦。而嗰陣时呢就係、是妈咪或者部长同埋女女服务员系咁多㗎啦，唔会后咪又有 DJ 啦、啊、又有个 DJ 帮手点歌啦，又有少爷啦企间房嗰度帮你，即係越来越有气派啦，有啊就帮你喺度嗌嘢食啊，叫人嚟啊，各样嘢系冇啊。嗰陣时仲系最原始，最紧要佢交机就有歌唱。有女叫就係咁。冇女叫嘅成班人喺度玩色中啊乜都嚟啦咁。个个着得係比较密实啲，亦都唔係好似而家咁呢话係好开放啊，基本上你到卡拉OK，即係早几年啦即刻啊，男男女女好快脆㗎嘛啊，就咩啦啊。即係味道嗰、那个嗰、那个淫乱嗰个级数啊，即系味道。咁当然啦，好多女咧落嚟香落嚟咧，未必落嚟深圳先嘅，落嚟广东啦。而好多厂妹出嚟做咧，譬如好似深圳啦，其实最平嘅去卡拉 OK 揾女嘅，当然首选即系计深圳啦吓，唔系平湖，唔系平湖。平湖我都嗰阵时因为我识得。有啲人啦喺旭日集团啦，即係我哋蔡志明嗰度啦，做工厂下做组长，好靓女啊，逢系玩只要打个电话即时出现，几远都嚟到，人肉速递啊。咁啊讲到呢度，沙湾最平，但係沙湾其实专招呼厂妹同埋好多嘅公务员。我讲緊係政府部门公务员呢，因为比较偏啲，同埋呢好少拉。而当时呢基本上呢，即使你做酒店呢係可以拍门入屋㗎，入屋㗎，睇下你冇嫖妓。如果你同居呢超过半年呢，就事实婚姻啦，告你重婚罪，当时嘅大陆。所以好多香港人係担惊受怕。係呀，搵女都担惊受怕。点解做呢啲节目啊 ？view 啦，讲翻啦，讲翻自己见到啦。搵女嘅可以喺啲地方搵，100蚊、300蚊、500蚊，进化到200蚊，即系咧讲错台啦，200蚊、500蚊、800蚊，跟住300蚊、600蚊、900蚊，随住年代一路跟住500蚊错台一路加。啊，唔好讲变 model 级啦，我啲唔好讲。嗰陣時見到開始升級啦，即係咧越來越多人揾到錢，就有啲叫一級大場出現。所謂一級大場咧，就係、是春風路啊，或者好似拉斯維加斯啊，咩宮殿啊，哎我唔記得啦，呢啲啦開始進化啦，深圳開始，東莞都未有，叫做 model 級。入去卡拉 OK 系基本上有条天桥噶，跟住咧就有分噶 A 组、B 组、C 组。咁咧如果 C 组啊价钱平啲 ，B 组高级啲，最高级咧就系 model 级啦，吓咁啊佢嚟，即系你自己各色其色啦。其实系咪真系咧？可能呢个行完过，下个圈又见到佢咯。到2000年啦，开始啦。深圳嘅大场，即系东莞都仲未行嘅时候咧，深圳嘅大场基本上系三级制嘅，咁啊 one two three 啦，咁我唔系去得好多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系、是、去亲都系去啲东莞啦， 偏远啲咯，因为约客佢咯，多数都系约客佢。如果咧喺深圳同啲伙计啊，或者同啲朋友去咧，咁都系斋唱，咁啊少啲咯，少啲去呢啲真系重点揾女嘅地方。消费贵嘅，真系消费贵。咁啊嚟，咁啊一入场第一时间最紧要咧就个女仔咧就一入到嚟，企喺件衫。啊！睇下真唔真材实料先，跟住个部长就会或者经理走去揸住个胸咁喺度摇下，嗱坚噶老细，咁你认为啱咪叫坐低咯吓？其实就系咁嘅一回事。卡拉 OK 后尾直头系你都知啦，有 DJ 啊，有乜嘢嗰啲开始就更加开心快乐啦。对于男人嚟讲。咁而不能不提就係三沙一水。咁上次我哥讲过，其实佢讲错，不过讲错就算啦。上沙下沙沙嘴。咁沙面。唔係广东嗰、那个赤尾。水围包括黄岗村。好多嘅铁豆喺嗰度。咁全部都係香港人聚居嘅地方。点解叫三沙一水？咁最出名啦，二拉村啦。黄贝岭啦、水库啦、鱼龙村啦，全部都是。咁啊，真系东莞未有嘅时候，深圳其实真系辉煌。咁啦，上到去碧梁围窗嘅有啦，志愿嘅都有。而我见得最多嘅咧，就系根本上就系个老公。叫个老婆出嚟做，而呢个最多嘅就系四川人，湖南系相对少，有啲人湖南妹啊，系即系咧湘女多情啊，呢啲系美丽的误会，唔好当真啊，亦都唔好谂住呢啲。咁咧四川啊，啲女揾极钱都翻屋企啊。嗰、那个四川仔根本上就系唔做的，见得最多吓。每一个当时啦，九十年代、二千年代嘅时候咧，基本上每一条女都有一个故仔。有啲系因为咧，其实好多女仔走出嚟做嘢，即系除非嗰阵时咧，啱啱八几年啦，或者九零年头嗰扎啦，系屋企顶唔住啦。有第二胎、第三胎，咁啲女咧出嚟做嘢揾食啦，啊，即系一人做鸡，全家光明，唔系当君落嚟。咁咧后期一发展到，因为好多嘅女仔咧就唔系十零岁落嚟啦，读得书多咗，但系屋企嘅需要咧，佢落嚟到咧都会喺大陆，尤其系湖南，就会结咗婚或者定咗婚。等你由头亲事喺度，你去到几远都会翻嚟嘅时候，先至俾你嚟广东打工。呢、这个就系我见到嘅。咁卡拉 OK 不离嗰几样啦，啊坐台陪你唱歌，所以母女系唔识唱广东歌。Beyond 嘅啊，海阔天空啦，后尾嘅 Twins 啦，啊关心妍啦，啊。放生啦吓，放过别人等于放过自己呢啲咁嘅歌词啦，咁啊风筝与风啦，到最后尾即系讲紧二千年最咁啊，再加上容祖儿啦，我的骄傲啦，冇人唔识唱，而香港人即系我老三呢啲，黄土高波啦，九妹啊，呢类咧，南泥湾啊，吓、啊，甚至革命歌曲啊，全部都识唱嘅，即系我哋啲香港人。因为基本上一个中港车司机，我唔知道工厂啊或者其他啦，喺九几年啦、啊，系搵四五皮啦、啊，九零年咪九二千年头搵少啲，都三万几蚊。有啲搵两万几，咁晚晚俾你去，使几多钱啫？吓、啊，九几年咪135啊嘛，100蚊坐台，咁啊当你包间房，洗三嚿水，咁啊三个人去，一人一嚿，加嚿条女两嚿水，晚晚去威都系5000蚊咋，晚晚威啊， 啊，到你再高级啲，仲使得起。当然啦，到而家就唔系你啲香港傻佬使得起咯。啱啱啊，咁就开始转场啦。有啲特骨嘅啊地方，咁啊，一阵下集讲，下节讲啦。个卡拉 OK 先啦。咁咧由所有卡拉 OK 沟走，假嘅，全部都假嘅，吓、啊。譬如嗰威士忌啊，或者啲酒咧，好简单啦。你想知道嗰支酒系咪真咧，就揾啲火，揾个嗰个打火机烧下，啊，睇下啲睇下啲味，挥发啲酒精嘅味，同埋着唔着。嗰阵时卡拉 OK 咧，成日都见到人哋喺度拿个火机嚟点嘅，吓、啊，睇下真酒假酒，睇下纯酒精，亦都试过有甲醛啦。咁留翻我哋讲完呢啲。古仔再讲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